第254集，戏水。 薛远的庄子没什么奇特东西，只有一个挖出来的池子和漫山遍野的田野草。他要带顾元白浮水，顾元白瞧了瞧天色，在正午时分才换了身薄衫。池子占了庄子里最好的一片春景，院墙一锁，奴仆退去，院中便只有顾元白和薛远两个人。薛远的手松松地搭在顾元白腰间，他连薄衫都未着，热气熏到顾元白身上。 圣上，臣教你。 朕会。 那圣上来教臣，臣不大会。 薛远，你的脸皮当真越来越厚了。 下水的时候，顾元白本以为即便是烈日当空，水也应当有些凉意，但手指一触，他惊讶地发觉池子里的水竟然是热的，不由回头看了薛远一眼，这一眼下恍然觉得。 监察官员同我说，你在淮南日日夜夜宴饮不断，大鱼大肉都成了普通东西，原本以为你会长些肉，怎么脱了衣裳一看，一点虚肉都没长。 臣吃什么都吃不胖， 实则是怕长了肉顾元白不喜欢，每日都需要耗费许久时间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以往那般俊朗的模样。顾元白信以为真，从池边下了水，薛远一惊，陡然跟上，水中的圣上双腿一动，就已窜出老远。 还真的会水。圣上来救救臣，臣许久未下水，都忘了怎么浮水了。 顾元白回身去看，青丝飘落周围，被水面浮起在雾气之中。薛远看得痴了，他忘了自己刚刚说过的话，埋入水中就往顾元白的方向追去。顾元白挑眉，脸上的水珠迸落到清澈的池中。 薛大人这是要同朕比一比吗？ 比什么？ 朕一进你的庄子就瞧见了这漫山遍野的田野草，好好的一个庄子，不种些名花名草，却种下满庄子的便宜野草。薛弟弟，你可真是质朴。 圣上喜欢田野草？ 嗯， 圣上在避暑行宫的时候尝过，可是忘了。地上的小草叶，百姓没钱又馋嘴时，便会采些田野草吃。你那会儿还说甜。 我记得。 这么多的田野草，圣上要是一会儿想去瞧瞧，也可和臣一起采几叶尝一尝。 好。雪清，叫我的字。 元白。 乖。我要是跟你比赢了，你的这些田野草就都是我的了。 哼，那要是我赢了，我比你要大上两岁，你应该叫薛哥哥。 顾元白转身就往前游走。 谁先到对岸便是谁赢。 他很有自信，有技巧又腿长，现下抢跑了薛远这么多，就不信能输给他。但他没料到薛远对薛哥哥一词有多么执着，下了狠手，完全没有给顾元白手下留情，远远先到了对岸，再颠颠地游回来，到了顾元白面前。 圣上，你输了。 顾元白面色不定地看着他，被打击得不敢置信。 我还没过去，薛远都已经他妈的跑回来了。 薛远绕着顾元白打水，水圈一波荡漾着一波。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本来这个词没什么，哥哥就哥哥，放现代根本就不算什么。顾元白还被不少人叫过爹，但他现在被薛远一双灼灼目光盯视着，被急声哄着催着，又不想这么简单说了。他津津有味地看着薛远的急态，等薛远最后急得站起来的时候，他才慢条斯理地道： 薛哥哥，走，去吃甜草去。 薛远却猛地一头扎进水里，带起一道湍急水流。 顾元白笑眯眯地看着他在水池中乱窜，晃晃手脚，感受着池子里刚刚好的暖意，再抬头看看万里晴空，每一片云朵都是好看的。 真是好日子。 悠闲着的时候，顾元白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忘了什么东西，他思绪都被水泡得慢了，闭眼晒了一会儿阳光，才想起了他原本打算趁着休沐给顾然找上几个品行优良的孩子作为伴读。顾元白脑中转了转，浮现出一张小大人的面孔，楚卫的小四叔楚毅。顾元白和薛远度过了一个甜蜜的休沐，不止尝了田叶草的味道，还在田叶草上滚了一滚。薛远心猿意马时想的是，顾元白都兴致勃勃地陪玩了一遍。休沐日后，顾元白便下旨让楚毅和另外四个孩子入宫，陪在顾然身边入弘文房学习。伴读要么是文武官员的孩子，要么是大儒膝下的孩子，他们以后就是顾然的班底，但能不能让这些孩子为他献上忠诚，就要看他的本事了。皇家继承人不能大意，即便顾然看着挺好，但若是他以后担不起大任，顾元白也不会犹豫，立刻再挑选合适的人。顾然对陪同他一起读书的同伴们态度温和，既不过于热络，又不盛气凌人。他尝试着用父皇的方法去同这些伴读相处。时日不久，这些孩子便打心眼里的佩服小殿下，和小殿下亲如一家了。楚卫下职之后，便会询问楚毅，问他在宫中可有什么不适。楚毅一本正经地回答： 侄儿，叔叔并无不适，殿下待我们很好，宫中的糕点也很好吃，今日还见到了圣上，圣上还考教了我呢。 楚卫垂眼看他，他身上的官服未曾脱下，清俊如竹，阴影在眼帘上落下一片。 圣上问你什么了？ 楚毅一一答了，楚卫摸着他的头顶，点头轻赞了他几句。楚毅却睁着眼，天真无邪地看着他，奇怪道： 侄儿，你在难过吗？ 怎么这么说？ 我看出来了，自从说到圣上，你先是高兴，又是难过。侄儿，先生说过，笑一笑十年少。 你看错了，时候不早了，该用晚膳了。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